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。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，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，6868-585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转晴，光照较强，气温上升快，预计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，高温天气再次来袭。市气象台早晨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，急忙点了200女兵，手提三尖两刃刀，杀出太平府。哎，来的正是时候。他爹已经受伤了，他哥哥也败了，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？孟玉环气坏，心说这是谁呀？我非把你剁成八瓣，给我父兄报仇不可。可他催着桃红马来的两军阵，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，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，一瞅这长胜长得人娃娃一样，哎呦，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，姑娘也是羡慕，也觉得惊异，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。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，武进孝看看武进忠，哥俩乐了，有意思啊。哎，兄弟，这是两军阵，你那干什么呢？你呢？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，把精神拉回来，用枪一指，呆，黄毛丫头，你也要见战不成啊？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，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，一晃三尖两刃刀，把鼻子刺一扇呼，正是。我说，对面你姓常吗？常胜是也。哦，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，然常茂是你兄弟，对。哎呦，真是将门出虎子啊，怪不得你这么凶呢，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。哼，常胜，我跟你说，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，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，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，火神庙点灯，老爷庙前耍大刀，你是白来呀。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？你是谁呀？ 孟玉环是也，今年19岁，上辈许配人家。呵，谁问你来的？孟玉环也觉着失口了，脸也一红，晃三间两刃刀是直奔长生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，金童遇上玉女，旗鼓相当，没分上下，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，两匹马盘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武进忠、武进孝也急坏了。兄弟注意留神，咱们军师不常说吗，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，小心他扔零碎，注点意。他俩要不喊呢，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，武进忠、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。孟玉环一想，对，既然我凭真能耐赢不了他，我何不用暗器赢他。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，他老师教给他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，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，在百宝囊里装着，好像个手电，一摁崩簧，前头一转个，一下能发出5只。由于这玩意儿是弹簧的力量，速度甚快，人不易躲闪。但这玩意儿也有个缺点，必须离近了好使，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。所以在使用的时候，还得看准火候，打准部位。孟玉环想到这儿，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，哟，姓常的果然厉害，姑奶奶不是对手，我败阵走也，失陪了。拨马就跑，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，伯龙马快如闪电，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，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，姑娘偷眼观瞧，差不多了，唰，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，梅花腕噌就拽出5毒梅花针，把这桶拽出来。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，心说弯大瞎了，弯大聋了，我弯大哑巴，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。但是拿出5毒梅花针，他心又一翻个，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？长得这么好个人，伤损了人家的五官，这可交代不下去啊！他还想这个，一想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。想到这儿呢，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，对准了长胜的胸部，一摁崩簧，嘎嘎，几道寒光扑奔长胜。长胜有准备没？有，一则听公主胡尔金花介绍过，二一则武进忠、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，他住着意，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，在马上一摘身子，哎呦，往旁边一扑了，躲过3颗去，有2颗没躲过去，一颗钉到肩甲头，一颗钉到软肋上。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，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？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一样，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。这针上可有毒啊，针上的有麻风眼儿，里边灌了毒药了。你别看它不大，分量也不沉，只要见着人血毒气发作，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！ 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，长生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，他一哆嗦，你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没有三秒钟坏了，就觉着五脏往上翻，眼前发黑，半拉身子发麻呀，连耳朵都发木了，不好！常胜那意思回归本队，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，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。这阵毒气发作，有点神志不清，结果把方向找错，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，哗！武金忠、武金孝也纳闷，往那边跑干什么？兄弟，你往哪儿去？两个人急坏了，撒脚就追。孟玉环一看打中了，赶紧把五毒梅花筒带到百宝囊里头，鼻子刺一扇呼，得意的一笑：“哼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你倒追呀，你倒追呀！”完了吧，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？姑奶奶非求你项上人头。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，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。咱们单说长胜，这马一落荒，他感到心头一迷糊，趴到铁锅梁上，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，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，心里的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，就一个思想，完喽完喽，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，这回是彻底失败，命也保不住喽。他心那么想着，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。你想人神志不清，失去知觉，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？没跑出15里地去，转过一个山环，前头有一片树林，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，一撒手，在马上摔下去了。但是伯龙马呢，还懂人性，跑了一程一看，主人掉下去了，我还跑什么劲儿？摸回头来，来到主人的切近，把脖子往下一低。打响鼻儿，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，看那意思是找救兵。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，咱们书中代言，要没人救，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。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？哎，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，正中央放着把椅子，树上拴匹马，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，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，身穿宝蓝色箭袖，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，腰里挎着口宝剑，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，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话，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，正在这儿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，看那意思是练武的。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，哗隆哗隆哗隆，冲冲冲冲冲冲冲。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，错了错了，重练重练。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，火候不对，重练。这些人开始重练，这时候就听见马叫。这武生公子一皱眉，别来了。哎，你们听见没听见？少爷，好像有马匹叫，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哎，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，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，等他们一看，哟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有个死岛，哎，哦，还是两军阵前的大将，有盔甲吗？看罢多时， 撒娇跑回来向这公子报告，少爷，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毛病，嘴里直吐白沫，面如白纸，人事不省，有匹战马围着转，哪儿来的不清楚。哦，别练了，我去看看。这武生公子命人把马解下来，飞身上马来到出事的地点。当他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长胜的面前，先给号号脉，又摸了摸心口，一皱眉，明白了，少爷您明白什么了？嗨，你没看这方向吗？这是在太平府败下来的。嘿嘿，你们知道他中了什么暗器了吗？这可看不出来，中了一种特殊的暗器，叫五毒梅花针。嘿嘿，这阵你们看不清楚，要把他衣服扒掉，你们就看明白了。哎，罢了啊，也不知道这朋友是谁，真该着你命不当绝，他怎么就遇上我了呢？要换别人啊，还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。这少爷说到这儿，站起身来看看天，我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快晌午了。哦，该吃晌饭了，怎么办？把家伙收拾收拾，抬着这商号啊，牵着这匹马回庄，我给他治治，问问他是谁。要是朋友，留他这条命；要是冤家，嘿嘿，他自个儿送到门上来的。走吧。这个公子啊，就住这儿不远，地名叫于家庄。他姓于，叫于天庆，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，名叫于化龙。他有个妹子叫于金平。这老于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是本地的财主。要说起三手大将于化龙来，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，当过洛阳道的总兵。后来于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，贪官无力，到处横行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老头一赌气，辞官不做，回归原籍。等回到于家庄之后，老伴儿也死了，为了怕儿女受气，也没续弦，就把这一双儿女拉拔成人。可在那个年头呢，刀兵四起，十分混乱，特别是偏僻的地方，今天你来，明天他来，土匪流寇到处劫持，你要没点力量啊，这玩意还住不安定。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，推举于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，把附近大